款。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989点，升4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28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05.88，瑞士法郎0.907，加元1.251，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414。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97，新西兰元对美元0.74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18美元，卖出1,802.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干燥，星期日风势较大。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戏曲天地的黎晓君。疫情期间居家抗疫就最安全的了，留在家里不代表没事做的，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培养下做运动的习惯，一早起身做个晨运，在冬天的时间就最暖身的了。做完运动肚饿了，大家就可以煮翻几味，不过大家要记得不要吃得那么油腻，研究一下煮翻一些可以增强免疫力的食食都不错的。还有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大家开着收音机都可以听到有我们主持人陪着大家一起抗疫。大家记住，保护自己，保护他人，为抗疫出一分力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根据个图案，咁可能有几隻颜色嘅线一起重叠喺一幅画上面，形成一个更加有 colorful、更加鲜艳嘅一个嘅作品。 佢系郑伟浩，佢嘅艺术作品足以令香港人引以自豪。无论系 Harry Potter、高比仔、Johnny Depp 或者系漫画嘅超级英雄，一个个栩栩如生。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新文化运动，钟杰良请嚟呢一位一线无缝肖像线画艺术家郑伟豪。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 早 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觉醒来又第二朝嘅开始啦。不过天未光，而家都仲系早啊，时间尚早，但系好多晨运客咧就已经起咗身啦吓。五点过后啦，刚刚听完五点钟新闻之后，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到六点半。今日嘅时间咧系2021年2月25日星期四，农历系辛丑牛年正月十四。听日咧就系元宵佳节啦，而呢个二月份咧亦都好快过，因为每一年都系噶啦，系十二个月里边最短嘅月份，最短即系最短嗰个嘅日数咧就系二月份啦。今个二月系有28天。5:09，蓝色的街灯。 谁也寂寞无言飘过，时光偷窥我俩的爱河。人与离别，此刻渲染若太多，如追悔，心中也自觉很。蓝色街灯徐徐隐退，能否推开你我的眼泪，离别重聚，多少次离合告吹，遗失的一些再无法面对，微蓝在眼内凝聚，占据夜望，呆望车将远去，爱亦去，街灯都俯视去掩盖心碎，重逢后再度离别，惯了又是离别，车将远去，爱亦去，将哭声剪碎，将爱情没法追，蓝色街灯不出的痛楚，流浪风里反复低唱这首歌，蓝色街灯路已渐变孤寂，明日可会伤心失意，可挂念我，灯吹吹隐退，能否推开你我的眼泪，离别重聚，多少次离合告吹，遗失的一些再没法面对，微蓝在眼内凝聚，占据夜望，呆望车将远去，爱亦去，街灯都俯视去掩盖心碎，重逢后再度离别，惯了又是离别，车将远去，爱亦去，将哭声剪碎，将爱情没法追，蓝色街灯不出的痛楚， 开始我哋节目有 Leon 黎明嘅呢一首《蓝色的街灯》啊，都仲系有街灯照射嘅时候，咁上下咧街灯熄嘅时候咧，就更加代表咧个天会好快光噶啦吓。现时啊，当然有街灯嘅时候啦，即系个天仲系黑蒙蒙。今日嘅日子系25号啊，系星期四啊。而家嘅温度咧就19度，相对湿度87%。今日有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有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最高温度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风势系清劲嘅。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而喺另一个嘅角度再睇翻我哋天气情况咧，就话系受到一股嘅偏东气流影响啦。咁广东沿岸今日会系多云啦，有一道冷风咧会喺听日咧稍后抵达华南沿岸，该区会有几阵雨，所以周末期间咧稍凉。受到季候风补充嘅影响咧。预料下周中期广东的地区会天气转凉的。不过在香港这边一路浸住这几天都会是18-19度开始至到25-26度。5:16的时候。我哋有 Vivian 周慧敏嘅以前一首歌《痴心换情深》。 这个世界或有别人，亦能令我放肆爱一阵。对你飘忽的爱，为何认真？热情热爱倍难枕，怎知道爱上了你像此自焚，仍然愿意靠近。亲近，也许痴心可以换情深，再无望盼天吻。随缘分过去，你不再问，不懂珍惜此际，每每看着我伤心，只因你看惯我的泪痕，对你再不震撼，看见脸都不痛心。如何像戏里说的对白，相恋一生一世，说了当没有发生，思想已永远去不回头，爱过痛苦一生，沾满心中的泪。对你飘忽的爱，为何认真？热情热爱倍难枕，怎知道爱上了你像此自焚，仍然愿意靠恨你亲近。也许痴心可以换情深，再无望盼天吻。随缘分过去，你不再问，每每看着我伤心，只因你看惯我的泪痕，对你再不震撼，看见脸都不痛心。如何像戏里说的对白，相恋一生一世，说了当没有发生，只想要永远退不回头，爱过痛苦一生，沾满心中的泪。再问，不懂珍惜此际，每每看着我伤心，只因你看惯我的泪痕，对你再不震撼，看见了都不痛心。如何像戏里说的对白，相恋一生一世，说了当没有 知想要永远退不回头，爱过痛苦一生，沾满心中的泪。 刚刚我们听的 Vivian 周慧敏的《痴心换情深》，跟周慧敏同期做 DJ 也是好朋友的，有以下这位，他们都是好知己旧朋友，黄海芹。 茫然在信里传来问候，言字用语也都似旧，但那情怀偏不自救，字句中间多点哀愁，模糊泪眼里重浮着旧梦，又再感触那些错漏，梦里年华匆匆去后，就似爱歌进入前奏。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偏偏欢欣却早没有，每到漆黑会感冷落，念记当天旧朋友。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偏偏真心却早没有，我笑我今天也不自救，念记从前勾起了愁。些错漏，梦里年华匆匆去后，渐暗的天空加添了愁。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偏偏欢欣却早没有，每到漆黑会感冷漠，念记当天旧朋友。你说你今天得到许多，偏偏真心却早没有，每到漆黑会感冷漠，独好繁华却没朋友。信里传来问候，言字用语也都似旧，但那情怀偏不自救，字句中间加添了愁。 刚刚你听的是黄海芹啊，咁啊，现居于喺加拿大，系有一个佢自己理想嘅乌托邦，得闲就会翻嚟香港嘅以往，但系而家呢个疫情之下咧，好多朋友咧都系乖乖地留喺自己地方，欣赏翻自己住嘅地方，多啲同自己屋企人一齐相聚啊，交朋友。早晨啊，你听紧嘅系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只有大概四分钟，会到五点半钟有一节新闻报道，之前有刘美君啊。哎呀呀呀呀呀，我估不到。系啦，歌名就系我估不到啊。 凌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好孩子星期天每个星期 闯出直播室。 今集请嚟香港接纸协会主席陈柏希阿 K 教我哋接纸， 究竟接咩呢？ 猫 唔系 狗， 唔好估啦，一定错噶。 冇咁简单， 呢 个可能 系 一个成语。 OK， 你估首诗。 好， 亡羊补牢。 下面呢度三层 咧，呢度嗰啲心谂仲喺度估。 香港电台第五台， 星期日朝早十点， 杰仔哥哥、 桂贤姐姐陪你度过 好孩子星期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可能有啲朋友啱啱起身，有啲咧又准备收工啦吓。通宵工作嘅大有人在，但系都通宵瞓觉，瞓醒开始一日嘅工作亦都不少啊！新嘅一日来临啊！呢一日咧就系25号，2月25号，农历咧系正月十四，星期四，现时时间5:37。啱啱起身嘅时候咧，起身嘅动作就唔好太大噃，因为经过成晚瞓觉系一个静态，要慢慢慢慢喐啊。咩都系循序渐进，喐动你嘅身体都系如此啊。先做一啲伸展嘅动作之后咧，先至喐动多啲。 哇，夠曬熱身啊！呢一首歌嚇，輕鬆嘅節奏啊，亦都係可以係作為係轉去一個比較劇烈少少啦，但係要有先前一個嘅熱身先得嚇。咁啊，頭先一班嘅朋友裏邊，包括咗有草蜢、關淑怡、劉小慧、湯寶如，咁啊，當年咧大家係一齊嚇羣體嘅合作，又唱又跳就合作咗剛才嗰首《熱力之拍 Urban Bar》。咁呢一首歌咧就係俾一種活力嘅感覺大家啦。有時喺聽歌嘅心情裏邊都會係令到你趨向一啲，即係有時會係跟住個歌嘅節拍好啊，即係充滿幹勁啊，好即係有活力嘅亦都有啦。有時如果聽一啲悲傷嘅歌曲咧，可能又會帶你去到某一種嘅情緒，所以聽歌咧就有呢一個喺思想方面嘅一個可以叫自由嘅聽法，但係又來自嗰只歌嘅一個影響。咁你可以聽唔同嘅歌曲，係視乎每一個人咧中意係一啲唔同類型嘅歌曲，就偏向聽嗰啲嚇。但其實咧多啲接受唔同嘅一啲嘅歌曲嘅節奏啊、編排啊，同埋嘅歌曲嘅內容咧，睇嘢闊啲啊，好啲嘅。时间5:43啊，咁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早晚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今日最高温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嘅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埋干燥，星期日咧风势系会较大嘅。现时温度19度，相对湿度85%。系啦，呢首歌好熟啊，冯伟棠有唱过嘅《风飘飘》就系来自呢一首日本歌曲啊。 この空どこまで高いのか、青い空、お前。 来自轻轻松松的这一首歌曲呢，虽然不是很知道唱什么日文，不过是一个都是身体语言，它的轻松的节奏代表了是可以令你好像有愉快的感觉，跟着它的节拍运动下就可以了。风来风，这首歌叫风来风，冯伟棠那首就风飘飘。日文也都想起刚才新闻报道过这个奥运会，大家都关心到期待了很久了，即如果你早一段日子在停飞之前有去过日本的时候，不过是大部分香港人都去日本的次数都很多，都知道他一直是为这个奥运会筹备整很多东西。我当你筹备了很多东西的时候，而是开始感觉是棘棘地的时候呢，个心是真的灰一阵子的。就好像可能你约了朋友去街吃饭又好，或者原来来你家吃饭，你整定晒好多餸菜，突然之间他们说不得闲啊，不可以来啊，有些事啊。你真的冷了一截的，花了这么多心机，没有人可以一起来欣赏你的手艺，或者没有人可以一起相聚倾下偈，那就是不是未宜的。但是怎样可以令到他可以预期会啲人又嚟食饭呢？会唔会有啲咩因素系又可以进行呢？咁奥运会亦都系啦，大家都可能好期待去日本睇下咁。而日本当局当然都好想能够如期举行啦。咁东京奥委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就话啊，希望呢都真系能够举办得到啦，佢都承诺系可以做到，就系、是、做一届系安全放于首位嘅一个奥运会。咁佢话而家呢个新冠肺炎啊，疫情都系非常严峻，亦都注意到好多人咧，依然系对奥运会系唔系可以如期举行咧，都抱有疑虑啊。咁但系佢就话咧，奥运嘅火炬接力咧会喺下个月咧就举行啦，而相关嘅防疫措施亦都会公布嘅。咁佢就将会同国际奥委会紧密合作，为日本嘅国民、东京嘅市民以及所有嘅合作伙伴咧，就举办一个安全至上的奥运会，让运动员能够在奥运舞台上竞技。是了，这些情况之下准备要参赛的奥运这个体育员，是他们都要是做，即准备是继续要做的了，是不是可以预期举行不知道，只有他做的就是控制自己要如常去练习。人生路途上，原来好多时会遇到一啲咁嘅位嘅时候，你系要作出好多嘅思考，亦都系要自己去面对、去适应，尽自己能力，其他嘅嘢睇天啊！听日系元宵佳节，今日可以听多啲情歌啊！来自学友， 有是不有终， 爱是永恒， 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放松，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湖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手虽似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回想无尽爱浪涌，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天老地老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情路上要讲我爱你三个字，可能都好难讲，有啲人觉得好难启齿，但系爱在心里。而有另一个三，即系另外三个字，系咪都容易讲呢？就系、是、我愿意。刚才咧就系王菲嘅一首粤乐版本嘅《我愿意》。 期望每朝早

人民币 6.458， 英镑对美元 1.414， 欧元对美元 1.217， 澳元对美元 0.7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4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5.22 美元，卖出 1806.0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有心唔怕迟，十月都系拜年时，一早八点钟伟基同你拜个年， 准备好材料，以灵入厨煮好餸。 正月十五元宵戒指， 刻意打扮见大家。 张伟基、 周以灵 日与约定你哋， 香港电台第五台 有趣空间见。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我大个噶啦，我想搬出去啊！ 搬晒咧，个个都搬走晒， 都要有钱先得噶。 冇楼又点啊？咪系自己一个人对住四埲墙。 诶，咁不如沟埋两代人做同屋主啦。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同居老幼，喺英国做咗个社会实验，老嘅出地方，后生嘅就出心出力陪伴老人家，睇下结果系咪双赢。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0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爽利》，又或者啱啱先就开下一样嘅个人啊，啱啱先醒。今日咧就系第二日嘅新嘅开始啦。2021年2月25号，农历系正月十四，听日就元宵佳节。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都仍然系比较和暖啦。今日会系大致多云啦，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温暖，最高温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能见度较低，同埋有几阵雨，日间温暖。星期六稍凉同埋干燥，礼拜日咧风势较大。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朝头早有啲朋友咧就系、是、可能行路翻工近，有啲又或者要搭车，有啲系自己揸车。揸车咧都记住，你精神要好够咧先至好啊吓。咁啊，千祈唔好系唔够瞓嘅时候揸车就比较危险。咁啊，好多嘅啲驾驶安全嘅小 tips 咧，呢排都同大家分享，或者大家听香港暖流都好多长者道路安全嘅运动一啲嘅环节咧，大家可以喺里边当中咧再认识多啲。好多人都会知啦，你唔可以揸住超载嘅车辆，包括咗人同埋货物。车上面嘅货物呢一定要绑到妥妥当当。有需要嘅时候呢都要将啲货物呢冚好佢。咁架车呢如果你唔绑緊啲货物，又或者超载嘅时候呢，对于车上面嘅人士同埋其他道路使用者呢都会构成危险。所以呢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的这个朝早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他亦都是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在这里。早晨林思维。 早晨钱，早晨各位听众。 那我们过往呢就都讲了很多有关过年的食品的东西啦。那来到这个呢话都仲是有一种很开心的气氛。今天呢就是正月十四嘛。 是。 听日呢就是正月十五，就是中国元宵佳节，就是、中国情人节啦。 咁个个都希望甜甜蜜蜜啦。上个礼拜我哋讲咗一啲关于蛋糕嘅嘢啦。上个礼拜系人日啊嘛，咁个生日啦。咁我哋咧今日咧就讲下咧，其实元宵佳节咧都系食啲甜甜蜜蜜嘅嘢嘅。 即系好似你系西式嘅情人节嘅时候，二月十四嘅时候都系要食啲甜甜蜜蜜嘅嘢。不过咧，可能上一次西式嘅时候咧，大家嘅焦点会唔会喺咗农历新年咧就冚过咗啊？即系嗰阵时系年初三啊嘛。 系啊，因为即系西历嘅。二月十四就啱啱系年初三，咁啲人就可能因为都仲喺一个过年气氛咧，咁、可能仲食紧啲年糕啊、萝卜糕啊。我记得新闻都有讲，啲人挂住去买花咁样啦。咁可能咧甩漏咗啊，冇睇到呢个好好食嘅一个我哋平时都会接触到嘅一个食物嘅。 不过唔紧要，我哋有呢个中国情人节喺树，明天就系啦。乜嘢系之前未做嘅咧，都可以听日做咗佢。 系咁，听日咧就我哋鼓励大家去买下朱古力啦， 或者系买下花啦。如果系西式嗰日冇送到嘅话， 系系咁，所以其实都冇乜分噶啦，而家都话即系中西合璧啦。咁其实咧，因为我哋想今日咧就讲下啲朱古力嘅营养啊。 系朱古力就系喺情人节嘅时候咧就好自然咧谂起噶啦。啊，即系朱古力咧，我谂全球吓嘅人类咧都系比较中意食呢啲朱古力甜甜蜜蜜嘅食物啦吓。 嗯，咁同埋我谂朱古力有个唔系好嘅名啊，即系成日都觉得哎呀唔好食咁多啦，好甜啊，好肥啊咁样。其实即系佢俾咗个唔系好好嘅代号佢，即系觉得系唔系健康嘅食物啦。咁其实朱古力咧都有佢嘅一啲好嘅营养成分喺里边啦。咁甚至乎咧有啲研究嚟讲咧，朱古力咧其实对身体咧系有某啲嘅好处。 系啦，咁喺呢度咧就系营养师林思维一阵间就会同大家分析一下。但系先睇下先啦，嗱，西方就好兴喺情人节又好，即系中式又好啦吓，食呢个甜甜蜜蜜嘅朱古力嘅时候，好似咧啲朱古力都有唔同嘅一啲嘅代表嘅，系咪咧吓？ 系啊，其实咧有少少似我哋中国人食嘢咧，即系我哋新年嘅时候可能讲紧啲好意头嘅一啲名称啦。咁其实朱古力都有嘅，咁呢个就系我上去网抄嘅，咁睇啲朱古力咧有意思嘅。 原来都好多嘅讲法系嘛？ 系啊，即系你送朱古力嗰阵时就小心啦。咁可能咧你就要拣啲有意思嘅朱古力啦。咁原来咧有意思嘅，譬如牛奶朱古力咁咧，原来牛奶朱古力咧代表热恋咁解。咁所以咧，如果热恋嘅人咧，可能有机会就要买呢个牛奶朱古力俾你嘅 partner 啦。咁另外咧，黑朱古力咧就代表同甘共苦嘅意思。 咦，又好似都几啱喎，系嘛？ 系啊，咁其实黑朱古力通常都系苦啲啦，咁可能有机会咧就系苦中带甜嘅一样嘢啦。咁所以咧，可能好多拍咗好耐拖啊，甚至乎结咗婚嘅夫妇啊，咁可能咧送黑朱古力咧可能会鼓励大家继续同甘共苦。 嗱，其实都系噶，你搭落咧就有啲甘。嗰種甘味啊， 係啦，同埋咧，原來係人生經驗豐富啲咧，先中意食呢個黑朱古力嘅，我覺得 係 係啊。咁另外上網啲資料咧，就話原來白朱古力咧代表濃情咁解喎。 白朱古力就係濃情蜜意，其實濃情同熱戀都係濃噶咯喎，係咪咧？ 好濃，唔知啦。可能有啲人就唔中意食朱古力嗰陣苦澀味，咁所以可能有機會就中意送白朱古力。咁但係白朱古力通常甜啲嘅，即好似糖咁樣，所以因為呢個甜味，可能就覺得佢係濃情。咁另外原来咧。果仁朱古力咧系代表一心一意咁解 啊，系点解咧？系因为一粒， 我谂系啩。咁可能如果你一粒嗰啲杏仁喺个朱古力入边啊，通常有啲有果仁嗰啲咧，通常都系一粒包住噶嘛。咁可能就个意思叫一心一意咁解啦。 系 咁，另外原来薄荷朱古力咧就代表初恋。 咦，系咪嗱薄？都是好吓，都同初恋楞上一个关系喎，系咪咧？ 我觉得系好似清新啲咁解， 都得 系啦。咁薄荷系好凉噶嘛，咁所以其实我唔知啊，即系我唔知个来源系点嚟。咁但系其实可能初恋系好清新嘅感觉，咁都好后生嘅感觉。咁所以可能就薄荷朱古力啦。咁原来最尾咧就系酒心朱古力，酒心朱古力嘅意思即系爱上你咁解。 系哇，即系爱到如痴如醉，系咪啊？ 系咁，所以其实呢啲就系一啲我上网抄到嘅一啲朱古力嘅。 意思啦。 其實可能咧就係有關負責人咧，梗係做呢啲咁樣嘅嘢咧，先至係引來可以多啲生意啦。 同埋咧，好似玫瑰花咁啊，即係紅玫瑰就有愛你嘅意思啊，咩黃玫瑰有友誼嘅意思啊，咁可能有啲顏色嘅玫瑰可能係道歉嘅意思都未定。 不過咁都好嘅嚇，即係大家都要個藉口去做一啲嘢啦嚇。咁嗱，無論點都好，佢都係朱古力。咁啊，朱古力咧，我哋去翻一個現實嘅就係佢個營養價值係點啦啊。 係啦，咁其實咧，朱古力都有分幾種啦，最主要都係分即係我哋經常見到嘅牛奶朱古力啦、黑朱古力啦，同埋白朱古力啦咁樣。咁牛奶朱古力通常都係比較多人去選擇嘅。咁點解咧？個味道可能冇咁苦啦。咁另外小朋友係比較中意甜味啲啊，同埋甚至乎有牛奶喺裏邊咧，就個口感會滑啲啊咁樣啦。咁其實如果你朱古力有分咧，點樣去分牛奶朱古力？同埋黑朱古力同埋白朱古力，其實都係好睇下佢裏面嘅可可固體同埋可可油嘅成分嘅。牛奶朱古力咧，大部分咧都大概有含有 10% 嘅可可固體喺裏面嘅。咁當中咧，可可油咧要佔大概 10-50% 以上咧，即係可以叫做牛奶朱古力嘅。咁當然，如果黑朱古力咧，個可可固體咧仲會更加高啲啦。咁可可固體咧，起碼要超過 35% 以上咧，先叫做黑朱古力。同埋同一時間咧，可可油咧都要佔50-90% 以上嘅，咁、所以呢个可可固体同埋可可油个占嘅比率越高咧，其实个黑朱古力咧就会越苦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当然就系我哋话黑朱古力咧越黑嘅话咧，越多可可固体同埋可可油嘅话咧，其实都系对身体咧相对比较健康啲嘅。咁、另外就系白朱古力啦，咁原来白朱古力咧可以乜都冇嘅，咁所以如果白朱古力咧个成分里边咧，其实可可固体或者可可油嘅成分咧系近乎零嘅，系、咁所以点解白朱古力冇咗嗰个啡色嗰个感觉咧，就因为冇咗可可油。或者可可固體的成分在裏面，所以很多時候咧，外國的人咧可能講白朱古力咧，雖然佢叫 white chocolate，但其實是一個 candy 嚟嘅，即係其實是一個糖嚟，因為它本身係冇一個可可成分在裏面，咁佢稱不上為。朱古力嘅其實，不過可能有啲人就覺得誒，真係誒唔緊要啦，白色都幾靚啊，可能純情啲啊， 冇錯， 靚啲啊，咁可能就有機會就改咗一個 formula， 咁就整咗白朱古力出嚟啊。咁甚至乎你見到街裏邊有啲人買嗰啲朱古力玫瑰花咧，咁可能都有啲係白色嘅，咁所以黑色朱古力嘅玫瑰花可能冇咁靚啦。 咁啊係， 係咁，所以可能有機會咧就用咗呢啲白朱古力嘅成分咧去做一啲嘅產品啊，咁同埋迎合一個市場嘅口味啊咁樣咯。 嗱，通常咧嗱黑我又諗起咧我哋中式如果你話飲苦茶咧，苦口良藥啊嘛，係嘛，即係對身體係有益噶嘛，等你康復過嚟。咁黑朱古力咧，睇個樣就黑古力特，但其實就係話你話係最好噶嘛，係嘛？ 係，因為其實本身咧，越多可可油同埋可可固體嘅朱古力咧，即係黑朱古力咧，本身佢嘅營養成分係特別高。咁尤其是我哋話裏邊嘅叫黃酮類啊，咁我哋英文叫 flavonoid。咁其實咧呢種嘅黃酮類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強嘅抗氧化物啦。咁我哋近年嚟都係經常話抗氧化、抗氧化，因為我哋身體裏面嘅氧化嘅時候咧，如果可以減慢呢個氧化過程咧，其實都會有機會減慢好多慢性嘅疾病嘅機會咁樣啦。 咁啊，抗衰老啊嘛，係咪？ 係啊，咁即係抗衰老啦。咁衰老都有好多病噶嘛，即係我哋平時糖尿病啊、心臟病啊、腦退化症啊，甚至乎癌症啊、血壓高啊，都係一啲老化嘅現象啦。咁我哋發現原來咧，朱古力裏邊咧都有少量嘅呢啲抗氧化物咧，其實如果食得適量嘅話咧，可以有機會減低我哋心血管嘅疾病嘅機會啦，可以降低我哋嘅血壓啦。咁甚至乎咧，佢會增加胰島素嘅敏感度啦，可以減低患糖尿病嘅機會嘅。 哇！咁咪係咪可以食多啲咧？如果 係 咁， 係咁啲人就會，你係咪講笑啊？啲人話糖尿病唔食得朱古力嘅喎，因為甜啊嘛。咁呢個係講緊預防，咁同埋講緊你健康飲食裏邊點樣去將朱古力融入喺裏邊啦。咁其實我哋就建議咧，每星期咧大概食兩份嘅黑朱古力咧，其實就有助減少心臟病同埋中風同埋糖尿病患率嘅。咁咩為之一份咧？咁其實一份咧大概就30克到啦， 30克又即係大概有幾多片嘅朱古力咧？ 係咁，你出面見到一塊塊皮黑朱古力咧，其實都好輕情嘅，大概2-3塊到啦。係純朱古力咧，就大概等於30克噶啦。 但係嗰個係咪係薄身啲嗰個一塊塊嘅？ 一薄薄身嗰啲咯，每一隻品牌都唔同啦，甚至你快啲買一大排翻嚟，點樣搣開佢嚟食？咁你自己可能有機會就揾個綁仔啊，咁甚至乎可能睇住嗰個包裝嗰個份量啊，咁可能進食咧就會比較安全。 咁係，咁而家起碼俾大家。 有少少嘅概念。如果我哋慣常見嗰啲好薄身嘅朱古力片嗰種咧，大概係兩三塊咧，就係30克咁樣。不過係一個星期就 大概食兩份， 即係等於一個星期你食六片嘅朱古力咁樣。 大概六片朱古力咁樣啦。咁同埋其實咧，我諗朱古力咧同飲酒啦、同飲咖啡啦、同埋飲茶道理都係一樣，唔可以太多，亦都唔可以太少。咁呢個近期嘅研究都係講緊話，除咗你每一個禮拜咧去建議食到60克嘅朱古力之外咧，其實都要提翻啲人咧唔好超過180克。咁所以咧，頭先我話60克就兩份啦。咁如果180克咧，就等於6份啦。咁就建議大家唔好日日都食嘅。咁如果可以嘅話咧，就每星期食大概60克咧，就已經好夠噶啦。 係。咁所以如果健康啲咧，就要 mark 住啦。 係。咁同埋即係要澄清翻啦，其實朱古力都係健康嘅。咁所以其實咧，如果你可以融入到呢個健康飲食裏邊咧，佢都唔係一個太差嘅一個食物嚟嘅。咁同埋好多人誤會咗咧，就覺得咧黑朱古力咧係健康啲。所謂嘅健康咧，好多人以為咧黑朱古力咧個卡路里低啲，因為我都見好好多朋友仔都話：，黑朱古力冇咁肥啊，食多啲啦。咁好多時候都有誤會咗呢樣嘢。咁但係其實原來咧，黑朱古力嘅熱量咧，就講卡路里咧，同牛奶朱古力咧唔係好大分別嘅。咁每100克嘅黑朱古力同埋牛奶朱古力咧，都大概有520至540卡路里嘅。 哦，其實兩個都差不多嚇。 係啦，所以其實就唔係差好遠嘅，就唔係出面啲人咁講話啊，食黑朱古力食多啲啦，冇咁肥啊。咁其實佢唔係嘅，因為佢嘅脂肪含量同佢個卡路里咧，其實兩者都係差唔多嘅。係啦，咁但係當然黑朱古力咧有道好處咧，就係佢本身嘅抗氧化物啦，我哋叫苯酚或者叫可可碱嘅一啲成分咧，其實一定比起牛奶朱古力係高嘅。係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嗰個優勝之處啦。 咁苯酚咁如果黑朱古力係有大概幾多苯酚到啊？ 黑朱古力咧每100克裏邊大概有600毫克嘅苯酚啦。咁但係如果你牛奶朱古力咧，大概就有160毫克嘅。 哇，都爭好遠喎！ 係啊，都差唔多高咗3-4倍以上啦。咁另外頭先我話可可碱咧，每100克嘅黑朱古力裏邊有800毫克到啦，而牛奶朱古力咧都會有嘅，大概等於125毫克。嘅可可碱到啦，咁所以咧大概咧個可可碱嘅含量咧，其實黑朱古力咧係高6至7倍嘅。 哇！淨係呢兩度已經係優勝啦，苯酚同埋可可碱嗬。 係啊，咁另外牛奶朱古力都有個可取之處嘅，其實牛奶朱古力咧個鈣質咧。是会高啲嘅， 咁系咪可以摄取钙都喺度攞到啊？ 系咁，当然就我哋唔会依赖啲朱古力去吸取我钙质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小朋友大部分都系中意食牛奶朱古力，咁妈咪都有啲取舍嘅，即系觉得朱古力都好啦，唔紧要啦，食一两粒啦，因为里边咧当然佢有佢嘅糖分啦。咁但系其实某程度上牛奶朱古力里边嘅钙质咧都可以系钙质嘅来源其中之一个嘅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每一个食物都有佢可取之处啦，每一个食物都有佢嘅唔好处啦。咁其实朱古力都唔系话坏得晒嘅。咁当然。我哋就话鼓励，如果真系想攞到朱古力里边嘅营养素咧，都系要拣黑朱古力为主啦。咁同埋白朱古力咧，其实就冇乜好嘅营养成分喺里边噶啦。咁所以其实得啲糖啊，可能得啲脂肪啊。咁其实如果你话我健康嘅话咧，我哋就唔建议拣太多白朱古力咯。 系咁啊，适量食呢个朱古力咧，其实系即系对我哋嘅健康有啲帮助啦吓。例如系咪话食咗朱古力嘅人咧开心啲啊，情绪都好啲咁样咧吓？ 系啊，会啊，因为其实朱古力本身嗰个食落去嘅口感啦。另外個糖分啦，咁另外某程度上咧，其實嗰啲抗氧化物咧，都係令到我哋嘅情緒健康係比較好啲。甚至乎有啲研究咧就話，原來食朱古力咧係有助體重控制嘅，即係意思有助減肥嘅。即係成日話朱古力好肥啊，唔好食咁多咁樣啦。但其實佢哋道理咧就係話，當你食咗一粒好開心嘅朱古力啦，甚至乎食咗好味嘅朱古力，個腦部係滿足咗嘅時候咧，其實你就會少啲去炒其他嘢食咯。係啊，但如果你話我死都唔肯食，我唔俾自己食，但你轉頭就好肚餓嘅時候咧，有機會可能食得多過你食兩粒朱古力，咁所以其實咧，朱古力都可以愛嚟氹下自己，等你個情緒係好啲嘅。 係，係啦。咁有冇邊啲人咧都係唔係好啱食朱古力啊？ 咁其實有少量嘅人咧，可能食朱古力嗰陣時候就要小心啦。咁當然第一，你如果好肥嘅話，或者你體重控制嘅話，你就即係唔好食咁多啦，即係唔係叫你唔好食，只不過就食嘅份量要控制啦。咁另外有偏頭痛嘅人，咁有少量嘅研究咧就話咧，朱古力咧係會引起偏頭痛發作嘅。 哇、哦！咁可能真系因人而异，有啲人话即系食咗之后又觉得好，冇事。 系啊，所以其实有少少似痛风症或者可能食物敏感咁样，即系唔系个个人都会有咁样嘅感觉啦。咁、但系如果你本身有偏头痛，你本身食完朱古力都有呢个反应咧，就尽量要小心食啦。 即系你测多几次觉得咦系，咁你就唔好啦。 系啦，咁另外就有暗疮嘅人啦，有部分嘅人咧食得太多朱古力咧，个暗疮嘅情况咧就会差啲。 我哋就话系热气啊，咁啊嘛。 系啦，咁中国人就话会热气啦，咁但系。 但呢西方營養角度呢都暫時不知道點解，不過有啲科學家呢就覺得係因為朱古力本身都係甜啦，食、得太多糖呢都會令到個皮膚容易發炎嘅情況，咁所以如果比較多暗瘡嘅人呢可能食朱古力就要少啲啦。咁、另外唔好忘記呢，其實朱古力裏面都有咖啡因，咁、所以因為始終都係可可提煉嘅一啲食物啦。咁其實如果有啲人呢比較敏感咖啡因，即係譬如容易瞓唔著啊，或者可能食完好多咖啡因嘅嘢會可能會胃酸倒流啊，咁呢啲人就要小心啦。因為其實咧，每100克嘅朱古力咧，大概有半杯齋啡嘅咖啡因喺裏邊嘅。咁、所以有啲人就唔飲咖啡咧，就揾朱古力提神都有嘅。 咁即係好難瞓得著噶咯。如果失眠嘅人士就唔好啦，係嘛？ 係啦，即係可能失眠啊，或者對咖啡因比較敏感嘅人咧，就盡量要少食啦。咁、另外提一提咧，就係腎病嘅病人啦，因為其實腎病嘅病人咧有機會要控制個磷質啊。咁、其實朱古力裏邊或者可可裏邊咧個磷質咧係相對比較高嘅。咁我哋就提翻咧，如果有腎病嘅病人或者洗腎又好，或者可能係末期腎病嘅人都好咧，都盡量唔好食太多朱古力，因為驚佢裏邊積咗咧太多磷咧，會影響我哋身體裏邊嘅骨嗰個密度嘅。 係啦，咁啊聽咗之後啦，聽日咧就可以特別係食多少少黑朱古力啦。聽日係中國情人節啦。 係啊，咁同埋咧即係出去買下嘢啦，送下嘢俾人啦，咁同埋都要少食多滋味啦，即係可能買嘅時候唔好買太多啊，甚至乎同屋企人分享啊。咁、最緊要咧就係揀啲優質嘅朱古力，因為咧其實出面都有好多唔係太優質嘅朱古力，裏邊可能有機會加咗好多唔同嘅物質喺裏邊啦，甚至乎用咗啲唔係太健康嘅油啦。咁都建議啲人咧買啲優質朱古力之餘咧，唔好買太多，咁可能就要攞到朱古力嘅好處之餘咧，就唔會過量進食啦。 好啦，咁啊唔該曬營養師林思維同我哋分析咗嚇。下個星期咧，我哋又講另外一啲健康嘅食物，希望係健康啦嚇。 係希望係健康啦。咁啊，下個禮拜就講下咧素菜嘅營養， 係到底係咪健康咧？ 嗯， 下個星期四我哋再聽林思維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唔該曬，拜拜， 拜拜。情话既落地，春已飞呀飞，谁在挑啊挑？心也比我厚面皮，可惜你呀你，错不该多我后备。望将满月灯照你绝美，明月美呀美，知鬼花好艳丹飞，谁在唱呀唱，忽冷春意笑或美，最憎你呀你，错将飞吻接落地，上青天宫阙中点醒你，凭圆月好照照万里，一对鸳鸯水里戏，圆月高照美上你，此爱不要实习气，正等你呀你，飞天再去遁地，残花好年月弯弯不玩把戏，把酒将天晚，把酒将天晚，花开起风云，花开起风云，何时何地抱玉人，明月枕中人，凭圆月普照照万里，一对鸳鸯水里戏，圆月高照美上你，痴爱不要实习期，正等你呀你，飞天再去遁地，寻花好年月弯弯，不枉把戏。电影《花好月圆》的插曲《花好月圆夜》，任贤齐、杨千嬅，祝大家明天有个愉快的中国情人节，下星期一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沙田元洲角路昨晚大约十点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电单车沿住元洲角路往大涌桥路方向行驶，一架的士就沿住元洲角路往黄屋里方向行驶，的士右转驶入江背街市，两车怀疑相撞。